欢迎嚟到学人沙龙。喺咁多末日类电影里面，丧尸片呢始终大受欢迎。佢以独特嘅不死身姿态横跨咗半个世纪。之所以历久不衰，除咗因为经历刺激嘅视觉效果，其实仲有当中探及嘅人性同埋社会议题。究竟呢个身影点样反映现实里面嘅恐惧同埋人性呢？今日我哋就嚟讲下丧尸片。介绍拍档先，喺我右手边呢有艺术家黄丽欣 Cam。有导演黎宇文 Morris， 同埋视觉艺术家李思如 Alpha 嘅。今日咧，我请咗一个道士、一只女鬼同一个僵尸嚟到。去你第一造型使唔使咁行先？先系 你就唔啱啦，你冇嘅、 啊。我主持嚟噶嘛 ？OK， 即系个论坛本身系你哋代表人。但系好得意嘅，即系我哋一讲丧尸咧，其实今次想集中讲多少少丧尸啦。咁但系其实佢周边有好多亲戚咁样嘅。即係僵尸啦、吸血鬼啦、道士啦，有好多唔同嘅，咁慢慢再讲。但係点解会讲起丧尸呢？就係、是、因为我哋即係去傾主持阵容嘅时候就话啊，有咩文艺题目係咪即係去傾下呢咁样。咁我諗住係讲下即係一啲道老福啊等等啊，即係一啲咁样嘅艺术嘢㗎嘛。咁突然间话有咩讲丧尸啊，丧尸大家都鍾意啊，咁就尤其是呢两位好似係丧尸迷喎。你係几多年资啊丧尸迷？ 我諗我係由打机开始囉，即係細个鍾意打机嘅丧尸 game， 咁跟住就开始睇丧尸电影囉。 嗯，等阵慢慢讲下点解鍾意啦。 Morris 呢？ 哇，都真係几耐下㗎喇喎，又係唔知点解細个俾老豆捉咗去呢。就睇啲港产先嘅，嗰啲係僵尸啦，即係跳下跳下嗰啲先嘅。即係唔知点解又係读緊小学冇換校服，我好深印象，走去睇人嚇人喎，洪金寶做乜嘢呢？嚇到我嗰晚唔敢瞓覺。咁我咁呢套係我第一套有印象睇嘅，即係鬼片啦、恐怖片啦，或者係屬於即係僵尸片啦。咁、但係慢慢自己咧就開始越嚟越想去睇，但係咧就真係揀咗喪屍片咧多於係即係鬼片或者恐怖片喎。唔知點解？ 唔知點解？ 係啦， 但係慢慢試下揾下個原因出嚟。Alpha 咧 ，Alpha 你咁歌德式咁樣衝山場面應該。看嚟你係唔係好中意睇喪屍片？ 冇錯，我不嬲都好驚嘅，但係即係睇得好好少咯，所以都係靠大家講多。 但我哋可以討論一下相關嘅情緒，即係藝術同恐懼啊等等，慢慢講啦。剛才講喪屍片啦，喪屍嘅來源其實都好多說法。 我睇翻歷史咧，就係由呢個西非嘅尼日利亞，佢哋有個叫教，叫做伏都教啊。咁佢係由傳到去海地之後咧，就變咗巫毒。巫毒咧就係多咗除咗宗教之外，佢仲多咗儀式嘅。而個儀式咧係講緊啲巫師咧係將啲毒咧，佢其實唔係啲人死咗，佢係將啲毒咧擺喺一啲活嘅人身上，令到佢假死，跟住再用一啲用催眠啊或者唔同嘅手法，令到佢嘅神智迷失咗，跟住可以控制佢。但控制之後做咩咧？竟然係耕田咯，即係我睇翻我有啲震驚嘅。 唔係你咁，你預期係做咩啊？ 咁梗係咬人啊，可以主導成件事噶嘛？但係竟然係俾人操控去耕田，我覺得佢哋係最可憐嘅喪屍一代咯。 這個就證明你係喺後面嘅時期去接觸喪屍電影咯，因為你已經接觸緊喪屍係會咬人嘅，一開始嘅時候其實唔會嘅。咁但係講多少少就係、剛才講係一個說法啦，因為去到後來其實有人類學家去揾翻一啲所謂伏都教嘅例子，咁有時候影張相嘅話啊，嗰、那個就係所謂記錄裏面第一個真係變喪屍嘅人，但係後來證實都係假嘅，即係後來證實其實只係一個患眼疾嘅一個人咁。所以究竟係咪真係伏都教做咗喪屍呢啲？其實多啲係一個傳說去講。但係伏都個字其實幾得意嘅，伏都個字其實係解靈魂嘅意思。咁所以咧就講緊一個好特別啦，就係、是、究竟靈魂與不死身與身軀意志等等，其實呢啲全部都係環繞住喪屍嘅題目，或者呢個不死身嘅類型電影都係會討論到嘅一啲主題啦。 其實好有趣嘅，因為諗翻點解即係喪屍片會成為一個類型咧，或者喪屍咁講咧，佢有別於其他嘅一啲我哋所形容嘅恐怖片啊，或者鬼片嘅，或者怪獸片咁樣嘅，佢好同人嗰個關係好接近啊。同其他可能其他嘅一啲嘅鬼片啊恐怖片咧，佢或多或少咧都同一啲宗教成分有關嘅，即係話吸血僵尸就梗係驚十字架啦，咁或者我哋傳統嘅中國僵尸又驚茅山道士，好似我呢啲打扮就特別驚嘅，咁但係喪屍好似唔係嗰回事喎。 是人受到一些感染，或者好像剛才講佛都教那樣東西，是被人落了毒這樣去變成一樣不同的東西，但是它仍然是即是一個人的身軀啦。當然後來就 發展到是即是咬人啦、食人啦、各類的東西啦，但是可能就是跟人很接近，所以變了那樣東西就成為了我們 去探究的一樣東西、嗯、 所以剛才講那個歷史為什麼很多人會提呢，其實更多人相信就是受到第一套所謂的喪屍片影響翻轉頭，就是因為在1930年代第一套所謂的喪屍電影叫做 White Zombie， 其實就是講緊海地的整個即係啦，中巫術跟住變成了奴隸的一個咁嘅過程。咁嗰度其實是第一次出現一種所謂電影形象，就是喪屍。當時嘅喪屍，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睇嗰啲片段啦。當時個喪屍咧，其實同我差唔多嘅啫。即是冇瞓幾日，跟住咧個而家化妝好少少，即係個黑眼圈啊，然後行出嚟慢少少，但係冇我哋而家見到，即係我哋想象中爛曬啊，即係高速行走啊、不規則喐動啊嘅嗰啲喪屍形象。嗰陣時其實只係一個好攰嘅狀態。咁但係呢一個就牽涉到就係、是，其實一開始由喪屍其實可能係一個比喻嚟嘅，或者係一個象徵，就係、是、象徵奴隸。啊，即系咁呢一个其实系几定义咗我哋话第一阶段丧尸片里边丧尸嗰个形象。 嗯，我谂起反而系都算系近代啲嘅、哦，即系而家系2013年嘅一套电影，其实系艺术嘅丧尸片，咁就叫做 Miss Zombie 啦，就系由日本导演沙布去到执导嘅。咁佢里边嘅设定反而又似翻即系第一套最早期嘅嗰啲丧尸片。其实个女主角咧，佢叫做。中文是譯做香港好像叫殭屍小姐，但事實上她是兩者之間，即是喪屍和殭屍之間，她是有保留回之後清醒，有保留回以前的前一世的記憶。其實她是本來是被人買了一個木盒這樣寄過來的，一個故事就是一個有錢的家庭就收到這一個叫做禮物，就打開個蓋個盒裡面原來就是這個女主角來的。她是一個奴隸來的，是一個工人，她整條片都是很緩慢黑白啦，沒有顏色啦，那個顏色是得最後高潮先出少少、嗯、是就是講緊佢最接近人性嘅時刻先至用到啦。咁係佢個主觀角度係好單調啦，音效好多都係重複性地擦地板嘅呱呱聲咁樣。咁每日就係任勞任怨地做女佣嘅工作，被欺凌都冇所謂嘅。咁後嚟發展到佢比民工仲要強暴佢啦，因為佢好靚嘅，佢唔係真係嗰啲近代嗰啲喪屍嘅形象，佢、嗯、係一個。都似係就咁正常行走，但係好攰啦，同埋比較有啲疤痕咁樣。咁然後連嗰個主人家嗰、那個家庭嘅男主人都強暴埋佢咁樣。咁於是嗰、那個妻子就失控，就最尾反而係好似喪屍咁樣去追殺翻呢個女主角嘅、哦。但係最特別嘅位置係佢係似一個親情嘅一個有咁情感喺度，因為佢嗰個仔咧係嗰個主人嗰、那個家庭裏邊嘅一個細路仔嚟嘅。咁佢有一日係浸死咗、嗯，然後嗰個父母嗰、那個妻子咧，尤其是係喊住嚟求佢，你咬佢啦，你等佢以另一種方式嚟復活啦。咁佢咬完嗰個小朋友之後，嗰、那個小朋友居然係認咗嗰個喪屍女人做媽媽。咁佢哋有啲温情嘅人性啲嘅，最係好似人類嘅相處嘅時刻。去到最尾就係反而俾翻人類嘅媽媽去追殺佢哋嘅時候咧，嗰、那個媽媽自殺咗，然後嗰、那個。喪屍就咬咗個媽媽一啖、嗯，就到佢又復活翻個仔，又跟翻嗰個媽媽。咁於是佢就諗翻前世嘅嘢嘅，然之後佢就自殺死嘅。咁係佢追殺佢哋兩母子，即係喪屍兩母子嗰段嘅時候，變咗彩色嘅唯一。咁、嗯、係最接近佢個情感，可能係似翻人類咁。 但係呢一個得意咧，就係點解佢用黑白？其實係一個處理，就係佢想帶翻去所謂喪屍片早期嘅一個設定，關於奴隸。但係你講到後期咧，就好明顯跳咗去後現代噶啦，就係個喪屍同人之間嗰個主仆關係嘅逆轉，即係話本身好多時候我哋長期都係睇緊喪屍係作為一種恐懼嘅來源，人類點樣去面對呢個恐懼或者呢個困難。去到一跳就去咗後現代嘅話咧，就係其實我哋有冇諗過喪屍都有主體性嘅，即係喪屍自己係點諗？喪屍自己有冇係佢都可以有權利生活喺我哋嘅世界度㗎？點解佢就要被認為係一種侵襲咧？咁呢個就係兩個極端啦，即係兩個極端意思喺個時間點上邊，即係由早期去到後邊，中間經歷咗啲咩咧？就係中間嘅時候，其實冇咁明顯，我哋會關心喪屍。 好後我先關心喪屍，我哋一路都關心人類，人類點樣逃避。咁當然一講翻一開頭話，即係點解會有第一套威喪屍，就係其實當時30年代嘅時候係美國喺海地有好多勞工，咁逼佢哋做奴隸同奴隸，所以喪屍片其實係某種嘅象徵意義，就係話哦，其實係一個叫資本主義，甚至一個帝國主義，去迫使到人成為奴隸，其實就係成為喪屍。所以本身其實好早期嘅時候，喪屍片就已經有一種好強嘅批判性，或者好好讓我哋可以思考嗰個當代性嘅一個維度。 你咁講到咧，其實早期就係可能即係反映翻當時嘅某一啲嘅社會狀態啊，各類嘅咧。咁去到後期，你會發覺，咦，喪屍咧就越行越快喎。咁其實係咪又調翻轉係一個文化上嘅反抗咧？即係本來呢一班喪屍變成喪屍之後係受控制，即係佢好似變咗嗰個思想上比較簡單啊，即係你點去調得？但係後屘咦點解會反撲咧？即係向人類襲擊啊，好多好多好好多嘢咧？咁會唔會就係因為喺呢個文化上已經唔同，即係個社會上好多討論好多嘅風氣已經唔同啦？喪屍片跟隨住呢個社會嘅風氣亦都轉變啦，反抗啦喎！人類點樣去拆解呢啲嘢咧？會唔會係咁樣咧？其實 去到60年代，我估有個即係逆轉，又話70年代，因為《活死人之夜》係另一套經典，佢裏邊係改變咗，甚至係奠定咗我之後去到90年代，我哋話打機嘅時候見到嘅喪屍，就係佢開始係個屍體感越嚟越強，但係佢係行走嘅屍體。 佢係由個墓地嗰度再出發，即係佢哋真係死咗嘅人啦，咁跟住腐爛緊啦，所以佢個樣子會比較恐怖啲啦。而佢爬咗出嚟之後咧，佢仲會去咬人，係開始襲擊人類，就係由嗰陣時開始咯。 同埋當時都呢、這個電影都奠定咗一啲規則嘅，即係啲規則係之後都要跟嘅，即係例如。啊、你發覺有啲，但係有啲好蠢嘅規則，我成日都唔明嘅。睇嘅時候，點解我行上一格，佢哋喺下面就行嚟行去嘅咧？即係佢哋好似唔識行樓梯啦，跟住佢哋好似係即係當然佢哋嗜血啦等等，即係好多嘅規則都係喺即係活死人之夜裏邊慢慢奠定嘅。我估下一次翻嚟啊，即係管我哋講下究竟喪屍電影嘅發展裏邊可以窺探到咩人性同恐懼。下一節繼續傾。翻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我哋講下喪屍出沒注意。咁呢個喪屍嘅題目咧，剛才講到即係喪屍片啦，其實係裏邊嘅喪屍形象。但係想問下 Alpha， 即係其實喺視覺上處理咧，要將一個人，其實喪屍都係人樣噶嘛，但係要將佢屍體化，其實通過咩嘅特徵或者處理係容易啲幫我哋掌握嗰個狀態嘅？ 我諗會有少少係。首先可能會有少少斷肢，或者係會面容扭曲少少嘅肢體扭曲少少啊，唔知點解會令我諗起 Francis Bacon 嗰啲作品，或者係超現實主義嘅，即係總之唔會係時時正正好健康嘅膚色咁樣樣噶啦。 甩頭甩骨啦，簡單嚟講，即係甩頭甩骨就係我哋對於喪屍嘅狀態。但係呢一個其實都有，我諗唔同時期真係有啲唔同嘅改變係咪？ 我覺得係嘅，因為譬如我成日都話啦，以前我哋最早嘅喪屍片咧，邊有跑得咁快㗎？啲喪屍即係後屘係越跑越快，即係其實頭先我哋講到啦，可能係後屘嗰個社會風氣嘅改變啦，其實喪屍開始反撲，即係本來係俾人控制㗎嘛，即係我哋最初頭先講，但係後屘咧開始相對嗰、那個變成喪屍嗰個原因咧，好似有啲唔同啦。咁唔同之後咧，連佢哋嘅狀態咧。都好唔同啦， 啱啱啱， 系啦，咁就我覺得係一個好得意嘅互相影響啦，其實 因為一開始係巫術變啊嘛，咁巫術變佢冇理由爛身爛世㗎，佢都係個人樣啫嘛，但係之後係病毒變咧。咁你就好似明白點解會生瘡啊，點解會爛啊咁樣咯？ 病毒變咧，我估應該係生化危機開始，係一個集團，一個醫藥集團去研究套戲啦，唔係講真嘅啦，一個醫藥集團去研究一個病毒，咁跟住呢個病毒洩漏咗之後咧，就開始人去感染咗啦，咁跟住就變咗一個喪屍，咁所以係即係有一個唔同，即係嗰時點解會有呢一個諗法咧？應該係嗰個年代開始醫學開始發達啦，科技發達啦，跟住啲人就開始對呢樣嘢唔了解，跟住就擔心，跟住就將呢一個變咗去一個喪屍嘅爆發嘅點咯。 但係呢一個即係如果你講起呢套戲或者之後，其實都唔知係戲定係電影定係遊戲嘅混合體啦。其中一個就係佢本身個所謂嘅時候都係一個 假泄流嚟嘅。假泄流意思係佢係人造出嚟、 嗯， 其實都係一個商業鬥爭之下嘅災難。咁所以好多人都話，其實嗰樣嘢所謂病毒嘅意思，有人認為可能係資本主義嘅。即是話資本主義的擴散，資本主義都是咁嘅，無孔不入噶嘛， 嗯、 即係你都是擴散出嚟，阻唔到佢。而資本主義將我哋人變成喪屍咧，亦都好似好真啦，係咪？咁喺個咁樣的過程裏面就是講緊我哋睇緊喪屍電影，但係其實佢可能是比喻緊唔同時期唔同人與人之間的操控，即係講緊例如早期我哋講翻海地嘅話，就係、是、咪就係個帝國主義的操控咯，令到一些被殖民者需要成為奴隸，去到後期的操控就是來自於資本主義啦咁樣。咁當然裏面仲有好多想像，因此喪屍片好睇，有陣時佢係一個幾開放式嘅符號，去代入好多唔同嘅操控嘅關係，咁去討論人性本身。 其實係由好純粹可能官能刺激嘅一個即係類型片啦。其實慢慢，尤其是喺即係近代一啲啦，呢幾十年咧，其實喪屍片本身嗰個內容嘅轉變都幾大嘅。即係頭先我哋喺度講啊，我哋由一個好奠定一個所謂喪屍嘅基本條件基礎嘅一套戲咧，1968年啦，即係《活死人之夜》 係 係啦。佢都係嗰陣時都係講，佢都戲題講係由外星影響嘅，都唔係關地球事嘅，唔係我哋自己嘅嘢。但其實喺佢之後咧，其實好大部分咧都已經係關一種係病毒啦、不知名嘅感染啦，去到生化危機嘅時候就係一個集團式咁樣去做啦。其實之後好多大部分咧都係咁嘅方向，即係無論係自然定係一個即係資本主義機構去製造出嚟嘅，都係咁嘅方向。咁、但係裏面嘅內容咧變化就好大啦。 六七十年代有另一個脈絡嘅就係越戰嗰個即係考慮，令到大家去討論緊人性係乜嘢啦。咁而即係面對住所謂非我族裔嘅時候，你應該用咩狀態？咁其實都有呢個脈絡去討論。但係咁樣聽落去之後，會唔會令 Alpha 改觀咧？即係喪屍片會唔會當文藝片睇得唔得咧？ 應該都會，即係其實諗下，其實喪屍其實只係一個包裝或者一個設定，事實上你可以粒套落去唔同嘅劇情或者一個脈絡裏面。其實因為我諗裏面係有好多係即係有少少似他者嗰種疏離感，去融入唔到嗰度，即係同自己唔同嘅群眾嘅一啲中間嘅矛盾或者對抗嘅嘢。 咁但係講嚟講去，即係究竟喪屍幾時開始變得越行越快嘅咧？ 係28日後， 你好肯定咁喎。 係28日後。 OK， 係啦，因為其實都有好多電影評論，同埋有好多專家、電影專家去研究過。哦，其實係由28日後咧，呢套電影唔係真係28日後啦，就係呢套電影開始咧，就啲喪屍先至開始識跑，而之後咧，譬如 World War Set 啊，就跑得再犀利啲啦。咁跟住就係由嗰即係嗰套電影係奠定咗，將個規矩改變咗、所以係一個好大嘅進化嚟嘅。嗰陣時喪屍同埋呢個喪屍電影都係一個好大嘅進化。 可唔可以簡單講下28日後係講咩？ 28日後咧就係講緊一個喺倫敦發生先嘅一開始，咁就一開始就係一個瞓喺醫院嘅病人，咁佢應該係車禍啦，跟住佢昏迷就喺醫院度。乜瞓醒之後咧，發覺成個倫敦咧冇人喎。即係周圍行一個人都唔見喎，咁直至到咧係好象徵性，直至到佢行到去一個即係屋企附近嘅教堂咧，佢入去咧先至見到原來啲人咧已經變咗喪屍，而追住佢咬個咧係一個牧師嚟嘅，咁就係由咁樣開始，跟住佢就要逃避啦，跟住就發覺啊原來仲有其他嘅生還者，咁其實一路就係講緊佢哋依個28日後就象徵呢、這個。爆發嘅28日之後所發生嘅嘢，咁、佢就集中咗一個城市倫敦嗰度去講嘅。 28日後咧，我記得當年咧，即係我哋都仲細啦。OK， 咁但係當年咧，其實係當係一套真係文藝片睇嘅。 係，因為我記得電影堂咧係教咗呢套電影嘅，係講話啊，佢點樣去運用佢嘅資源，令到朝頭早拍到朝頭早清空咗嘅倫敦，係一個好震撼嘅事咁樣咯。 即係實務上有點樣去即係用低成本去拍啦，然後喺個故事嘅講故即係方法上面，佢哋都唔係咁典型啦。所以點解其實佢一個系列嚟噶嘛？即係大家而家都知道佢仲拍緊噶嘛。第二集係所有28日後嘅粉絲，我收翻所有啦，絕大部分啦，28日後粉絲都覺得唔得嘅，因為第二套就當商業片拍啦。但係呢個係大家好失望嘅，因為第一套係一套即係 cult 嘅片嚟噶嘛，一套文藝 cult 片。第二套你當商業片拍，咁啊去翻第三套就即係 28年啦， 係啦，就好壞參半啦，大家都有唔同嘅諗法啦。但重點我想講咩就係、是、喪屍片作為商業電影咧，其實呢個定位都係好有趣，即係佢一路都係介乎於佢唔會係最收得，好少係最收得嘅、 但是它一直都存在類型的。這個是怎樣形成的呢？這個這樣現象，即是大家想想為什麼它又是類型電影，但同時我們剛才說了，其實它有大量的隱喻啦、意識形態批判啦、很多的文化意涵啦，其實這個狀況是怎樣構成的？ 我估係都係好貼近人嗰樣嘢咯，即係嗱，喪屍片當然係一個類型片，唔會係最受歡迎嘅，一定係唔係一個最受歡迎嘅商業電影之一。但係佢都有佢一定嘅擁趸啦，一定嘅支持者啦喺度啦，即係中意睇呢一類型嘅。咁同埋因為佢對比喺其他類型嘅，譬如啊啲恐怖片啊、鬼片啊，或者係即係我哋香港最犀利嘅殭屍片啊各類嘅，或者吸血殭屍咧。佢又少咗一樣宗教嗰樣嘅掛鈎喺度嘅，係啦，即係有陣時我哋一講到即係宗教掛鈎就係點都得啦，即係你攞樣嘢出嚟就可以收復到佢噶咯。但係喪屍好似唔係喎，你一定要用自己雙手，你先可以制服到佢。係啦，就同翻人嗰個搏鬥同自然搏鬥咧係好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咧，喪屍片嘅喪屍咧，除咗係即係指向緊我哋剛才話好似有個傳說係海地嘅嗰種喪屍，其實佢係一個開放的符號，咁然後去到不同的文化脈絡咧，佢變其他嘢嘅。所以喪屍相關，例如去到我哋即係華文世界，係嘛？其實殭屍又係一種類喪屍，當然不是一樣，我哋知道。但係作為一個電影角色或者一個類型角色咧，其實佢有很多好似嘅東西可以相比較。 又係即係佢係又係人嘅形狀啦，又冇咗靈魂啦，跟住又係令到令到人會有受傷害啦。即係譬如我哋華文電影就係殭屍啦，咁樣跳跳跳嗰啲啦。咁我記好印象深刻就係一串殭屍連住鏈咁樣，跟住就係趕屍，就係、是、真係以前係即係有噶嘛，係啦，就係、是、要將啲屍體搬運去到另一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運屍嘅過程。 係啦，但係其實就後屘變咗做一個跳跳跳，佢自己有一個意識嘅殭屍，即係冇mindset， 即係佢冇頭腦意識，但係佢有個動作，有個反射嘅意識，可以去到另一個地方咁樣咯。 一個道術咯，一個呢、這個會唔會又易接受啲啊？ 嗯，係會我但係咧，而家近年我覺得比較少係真係好描述中式嗰啲殭屍嘅電影，好似比較少。我嗰啲記憶係喺童年嘅時候同屋企人一齊睇過。 係我哋諗八九十年代其實都應該係殭屍電影盛行嘅時期，可唔可以咁講？ 係啊，絕對係啦。即係嗰類類型片咧，突然間係成為咗香港電影某一類嘅好代表性嘅一啲嘅類型片啊，即係話殭屍先生啦，可能大家都睇過啦。咁今年四十年啦，原來已經係咁，佢又好似其實頭先我哋所講呢個活死人之夜咁，佢奠定咗好多咧所謂規矩啊，係啦，即係點樣用糯米原來又醫得翻啲屍毒嘅喎咁樣。嗱，頭先我哋講咗其實殭屍嗰個最大咩？殭即係中國嘅殭屍，我哋跳跳跳嗰啲咧，係佢真係已經過咗身嘅一個人，佢並唔係受到咩病毒感染啊先，佢首先係一樣嘢咁。跟住咧，係好多心術不正嘅人咧，即係用法術令到佢翻生啦，用呢啲方法啦。但係咧，跟住唔知點解咧，佢再咬嘅人咧，又會變殭屍喎。但係嗰啲咧，又醫得翻喎。嗱，當然呢啲就係電影裏邊殭屍先生俾咗我哋設定啦，令到成件事好玩啲咧喺個電影裏邊。咁同我頭先西方講嘅喪屍啊，又或者我哋另外一種類型片咧，即係吸血殭屍，又好唔同嘅呢樣嘢 係。嗰、那個可比性係咩咧？就係喪屍同埋中國殭屍可比性就係、是。第一，佢就係有種傳染性嘅，即係佢好似係會散播或者令到其他人都變成佢個物種啦。另外就係佢被操控，即係喪屍係佢不能自主。中國殭屍都係㗎，其實基本上就係有啲咁樣嘅道士啊嘛，即係喺度搞搞震。 搞搞震。 我記得細個嘅時候，我睇嘅時候，我仲喺屋企練閉氣添啊。 係啊，個個都應該都練過勾低閉氣。 突然間翻嚟啊嘛，啲記憶。 咪會整啲黃色符咯，自己喺度。 自己貼自己，當自己係殭屍啊嘛。即係你有好多呢啲，咁但係翻轉頭就係嗰個操控。嗱，我覺得呢個就係電影處理上面有啲唔同嘅，就係喪屍片咧，好多時候嗰、那個。惡的來源，即是個邪惡來源呢，很多時停留在喪屍那裡就沒有再追下去了。後面一個很我們叫做隱晦的說法，究竟是講企業的惡，還是還是資本主義的惡，還是還是有時候是外星人，外星人的惡樣去造成喪屍。但喪屍本身呢就是那個恐懼來源。我們的中國的殭屍電影呢很多時候不是的，很多時候呢我們其實挺同情的殭屍的，我們有時候我都害怕的，但我哋會同情緊佢被咗一個壞嘅道士操控，或者我哋會去可憐佢係哦，原來因為即係陰差陽錯係咪點樣電擊咁嘅做，只係希望佢能夠翻一個和平狀態啫咁。我覺得呢一個拿捏咧，其實係 喺個導演或者個電影語言上面係有一個咁嘅差異出現。 係，我記得譬如殭屍，佢係即係中國式嘅殭屍啦。咁佢其實好多都係唔知道自己原來死咗之後會變殭屍。係。咁所以即係係咯，那個電影係即係譬如我覺得係亞洲文化同埋歐洲文化嘅思想嘅唔同咯。 嗱，喪屍又唔係好啱啦，阿凡。中國殭屍就細個先睇啦。咁吸血鬼會唔會好啲啊？又靚仔。又有錢， 吸血新世紀嗰啲咁樣啦，當然就 又後生，咁樣嘅形象會唔會好啲咧？ 會好啲嘅，始終視覺上睇啲靚仔靚女就會比較開心少少。但係點解反而即係喪屍又好，中式又好，都唔會去到即係咁多浪漫？點解係特別係西洋嘅？ 哦， 會比較多係浪漫嘅幻想。 喪屍都 係 愛情電影㗎， 哦，好似 人人都有啊。喪屍都愛情電影，但呢一個喪屍嘅愛情電影類型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先慢慢傾。翻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講一下呢一個喪屍出沒注意。咁啊，講喪屍片咁。大家都真係要講下啲電影嘅，傾下啦啲古仔啦。剛才講到其實喪屍成愛情原來都有得搞喎， 少啲，但係真係都有一套印象好深刻嘅，就叫做《Warm Bodies》啊。咁其實佢都係小説改編嘅，咁但係咧佢就玩一個框架，其實佢玩緊羅密歐與朱麗葉。即係兩個族群，人類同埋喪屍，其實喺當時嚟講咧，即係全個世界都有喪屍，咁人類都係避緊或者係匿埋一邊去住嘅，大家即係叫做有大家嘅領土領域啦。咁咧就講緊一個男喪屍，佢叫 R， 咁咧就遇到一個咧女嘅人類叫做 Julie， 所以就係羅密歐與朱麗葉啦。 係啦係啦，咁就陰差陽錯之下，佢就去咗即係呢個 Julie 去咗 R 所住嘅地方啦。 喪屍領域。 喪屍領域，咁 R 唔知點解對呢個女仔好有印象喎。咁當然有個劇情嘅，原來咧呢個女仔嘅之前嘅男朋友咧就係俾 R 咧係食咗嘅。咁咧，因為食咗個腦咧，所以佢有咗嗰個男朋友嘅記憶，佢就啊，原來呢個女仔係咁樣嘅，咁樣，佢就所以對呢個女仔見到佢有印象啦，有啲咁嘅嘢喺度啦，咁就慢慢咧就相處落嚟啦。咁即係當然劇情點講都得啦，我哋知道喪屍片。但我覺得有一個比較特色啲咧，就係原來因為佢哋嘅相處咧，令到 R 有翻人性開始，即係開始 care 或者各類嘅人，而令到佢咧開始有温度啦，所以叫 warm bodies， 開始個人有翻温度啦，開始有翻好似心跳嘅嘢啦。咁去到最尾咧，我覺得幾有意思，就係話，即係通常我哋都話去到一個好極致嘅，即係喪屍點樣死啊？除咗即係冇咗個頭之外，就係燒死啦，用火啦。咁但係佢呢個劇情咧就係、是。真係都係用呢個火去做呢樣嘢，但係咧原來就係浴火重生嘅。那個即係你經過咗嗰個歷練之後咧，你會變翻人類。最 愛火得唔得啊？ 就是、都係咯，愛火。 因為浴嗰班唔係好明顯啫，愛比較明顯。 浴火係嗰個木浴嘅浴。 但係呢個係得意嘅，因為係點樣去解救喪屍咧？係好多電影嘗試做，但係都不敢撼動嘅一個位置嚟嘅。即係喪屍係好似係剛才講過，就係你冇得逆反嘅，好少可以逆反嘅。但係用愛逆反咧，係啊，大家好似睇得幾舒服，好似聽落都幾浪漫咁樣。 有好多人性嘅感動位，其實會令你有時會忘記咗嗰個係即係恐怖啲嘅即係喪屍片咁樣。咁我為數不多之中，我都睇咗呢個《屍殺列車》嘅。咁其實就係講緊喺一班火車裏面發生嘅一啲同屍群搏鬥嘅故事啦，咁其實就係譬如話阿孔劉同佢個女嘅中間嘅世代嘅矛盾啦，就係佢係工作好忙碌啦，係好似係基金經理啦，咁然之後就同個女就關係好疏遠嘅，咁但係譬如嗰陣時就係個女想要去釜山去探佢媽媽，咁然之後佢帶住佢嘅神咧就搭乘咗呢一個火車，咁但係其實當中嗰啲病毒已經開始蔓延啦，咁喺佢最後救佢嗰幕同埋阿馬東石救嗰個大肚婆嗰兩幕都係令我覺得好感動同埋即真係好靚，而佢當中反映咗好多人性嘅嘢之外，亦都有個階級啊個社會唔公平嘅嘢，其實呢樣嘢都係幾會令我諗翻喺韓國電影裏面嗰個韓嗰個美學，就係成日都係講嗰種沉重嘅壓迫無力感，但係有人性嘅堅韌同埋剩翻少少嘅希望緊存嘅嗰一樣嘢。 呢兩套咧，我哋並列一齊講咧，係幾得意嘅。個原因就係咧。其實個喪屍形象嘅設定咧，係好影響到個故仔嘅可能性。 即係你諗下，如果一開始 One Bodies 唔係 set 到，其實嗰個喪屍其實唔係太核突 嘅 啫， 都幾靚仔嘅， 直頭靚仔。即係如果我生到佢喪屍咁嘅樣，我都仲叫靚仔過而家。即係你諗下，我寧願做喪屍。咁你談唔到情咁嘛？你喪即係你係咪屍殺列車嗰扎喪屍點談情啊？搞唔掂啦。咁調翻轉就係屍殺列車嗰種，就係你要發覺嗰種人體嘅扭曲度咧，你會覺得。佢好明顯一定係動作片嘅傾向，因為嗰樣嘢係佢通過佢嘅動作場面，我就帶動到嗰個張力本身。咁所以有陣時候我覺得個劇情，大家可能以為哦喪屍片好易拍啫，咪又係類型電影咁。但係其實從造型到故事緊扣，討論咩主題，其實全部都係息息相關。 係啊，我記得咧講起呢個感情啦，即係譬如頭先講其實屍殺列車都有講同都父愛嘅，咁佢都係用我講呢套咧 Cargo 咧都係用父愛去包裝啦。咁、咧就係講話有個人佢俾老婆咬咗啦，咁跟住佢就知道即係老婆已經變咗喪屍啦。咁佢仲有幾多個鐘頭就會變喪屍？咁佢應該有睇過喪屍片啦，佢再生唔係即係佢未俾喪屍咬之前，因為佢好識得處理件事情。首先咧將一啲人嘅內臟咧，佢話擺咗喺個袋度，咁跟住咧就背脊就孭個 B B， 咁跟住綁住自己隻手，咁跟住咧就引導自己不停向前行，行到去知道某一個地方地同某一個地方就已經有人可以救到個 B B 咧，咁佢就係維持咗呢個父愛，即係去到最後一刻都要維持個父愛，去將個 B B 運送去一個安全嘅地方咁樣咯，都係一個好令人感動嘅講關於喪屍同埋人性同埋父愛嘅一套片咯。 大家受唔受落嘅咧？ 其實去到我哋即係近呢幾廿年咧，即係當頭先我哋講喪屍片開始轉型啦，唔係純粹嚇你啦。就算好似頭先講《屍殺列車》，佢個官能刺激係好緊要嘅，即係跑得好快啦，個扭曲度好犀利啦，好專業啦，嗰啲演員。但係佢一定會擺翻某一啲嘅唔同嘅感情落去，例如頭先講嘅父愛啦，我哋頭先所討論嘅大企業，即係尤其是韓國啦。講到係基金經理啦，孔劉，其實啲好多隱喻喺裏面嘅，即係經濟上面啊，一啲大財團嘅嘢啦。咁跟住馬東石對於佢太太呢個大肚婆嘅愛咧，點樣去犧牲自己啊，去救大家。跟住其實擺咗好多呢啲唔同嘅嘢喺嗰個所謂嘅喪屍類型片裏面嘅。咁令到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去睇嘅時候咧，多咗一層。其實好多時候已經唔係恐怖嗰一回事啦，係一個危機感，點去處理嗰個危機，多於我走嚟嚇你咯。 剛才講到愛情同埋喪屍，我諗起另一套咧，即係其實為數不多噶嘛，但係我哋港產片有一套《生化壽司》。 嗯， 《生化壽司》係愛情片嚟㗎，即係阿壽司師傅同呢一個即係化妝小姐之間嘅戀愛，係令到佢變咗喪屍之後咧，都仲有一番人性。嗱，呢一個咧係其中喪屍片裏面經常都會出現嘅一個橋段嚟嘅，就係喺嗰個轉折期裏面咧，點樣可以對抗到嗰個 屍毒， 同時間保留人性。而通常咧，情就係嗰個佢能夠抗衡。嗱，情一係就解藥，即係最後佢能夠解決一啲嘢嘅。就算做唔到解藥，因為解藥咧，其實我唔係好受落嘅，即係搞咁多嘢同我講愛情， 原來 戰勝一切，即係我會抌飛噶嘛。即係咁，但係至少佢一個抗力，即係話咧，佢能夠拖慢嗰個毒嘅入侵咁樣。咁生化壽司就係咁啊。其實咧，嗱，佢係好典型，令到好多人對於喪屍片唔中意，亦都係呢個原因嘅啫。咪走嚟走去咯，即係喪屍片其實如果你要一句講曬，就係走嚟走去。 嗯， 即係你 budget 少啲， 嗯， 就商場裏面走嚟走去，budget 大少少，多幾層，然後再唔係就一個城市度走嚟走去，總之都係走嚟走去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走嚟走去嘅時候，點樣去觸及到嗰個人性嘅部分啦？即係例如情嘅部分，佢點樣可以去即係令到佢啊？即係甚至去幫受害者去隔絕其他喪屍咁樣，有好多呢啲場口。另一套情嗰樣嘢寫得好好或者好好深刻嘅就係 I'm Legend， 嗯， 即係魔奸傳奇應該係咁樣譯啦。 我是傳奇咧，有啲 或者嚇啦。咁然後就當中就係、是、其實就係人同佢嘅最忠實嘅伴侶， 只狗。 人同狗又係嘅，即係嗰一種係即係一擺出嚟就會喊嘅組合，但又係喪屍片裏面其中一個即係奇葩嚟嘅。 佢咧，佢即係有一個好重要嘅點咧，就係佢只喪屍係集團式嘅，即係有一個大佬啦，控制咗唔同嘅喪屍，咁跟住所以佢哋係可以組織去活動嘅咯。咁、當然佢只狗非常之重要啦，作為我唔知點樣只狗可以演到呢、這個即係。演到呢個喪屍嘅片啦，咁樣咁，所以嗰套都係一個好好有令人印象深刻。講起情咧，我諗起另一套咧，不過佢係其實係算係殭屍 vampire 吸血嗰只，咁咧就係阿尖渣木薯，係一套文藝嘅殭屍愛情，其實佢偏文藝多過愛情嘅，就係講亞當同埋夏娃，即係兩個男女主角啦，佢哋係即係叫呢個名嘅，咁咧就係講佢哋係千年，即係永遠都唔死嘅喪屍伴侶啦，咁跟住咧，點解即之後啲人講翻點解佢哋叫亞當夏娃，就是、會唔會其實係佢哋暗示喺佢哋俾講出伊甸園之後，佢哋就一直存活到今。咁你諗下佢聚積咗幾多文化同埋幾多財富咁樣咯？咁、那個男主角咧係一個好熱愛音樂嘅，其實有一段咧係講話佢舒柏特其中一首曲咧係佢俾佢嘅咯，即係講到好誇張，但係亦都會樂迷係非常之享受，因為裏面好多音樂。很多好正的音樂，很多好正的樂器都會出現咗咁樣咯。 個妹叫 Ava 啊嘛，我記得。 係啊，Eva 啊，好似。 Eva 係。 Eve 就係個女主角，Eva 就係個阿妹咁樣。 我記得 AVA 嘅好似串。 係啊 ，AVA 嘅。係，好似咁上下啦，唔緊要。又仲有咩特別嘅喪屍片係值得推介下？ 其實喺而家咧，好真係好多幾多唔同嘅類型嘅。你話係好刺激嘅嚇，我哋頭先所講啦，一個系列即係唔知佢完美啦，唔完咗佢又翻生嘅，即係生化危機啦，一路都好多啦。講到 I'm Legend 呢啲係相對於其實有啲似係好似有啲佢有個孤島咧，生活嗰種狀態點樣去適應，跟住有啲猛獸，譬如你頭先話有個 leader 嘅嗰啲喪屍，即係佢會帶住好似一群狼啊，其實。去形容其實有啲似佢咗個咁樣，不過借咗一個喪屍嘅背景咁樣去做咯呢件事。 大家對於生化危機，因為生化危機我諗喺中意喪屍片嘅影迷嚟講咧，應該可能係一套又愛又恨嘅電影系列嚟嘅。愛就係因為佢真係令到嗰陣時普及嘅，即係大家同埋對喪屍嘅形象亦都普及。但係恨嗰 part 就係咧，其實佢將佢高度去喪屍化，即係話其實佢冇所謂咩都得嘅，即係佢唔係喪屍嘅話，你話係野獸又得，外星人又得，所有會襲擊人類嘅東西，你換入去咧，個古仔都行到嘅，嗰啲動作咧照行到嘅，係完全令到喪屍嘅獨特性冇咗。但係咧，我又唔明係點樣嚟咧，就係有一個影迷嘅人咧，就係總之佢一出就會想去睇嘅。呢、這、一個係我又係唔知點解釋嘅。 其實同恐龍片一樣，都係勁商業。你知道基本上套路一模一樣㗎啦。但係嗰樣嘢就係、是、首先有啲喪屍啦，就其實唔係淨係喪屍，佢有動物都可以惹到，比如有烏鴉、有狗啊，咁跟住有一隻就係有最強勁嘅追蹤者咁樣啦。咁但係因為就係、是、因為佢係由遊戲過嚟嘅咯。咁遊戲嘅時候你增加刺激性，你一定要有唔同嘅類型嘅出現，你先會令到你覺得好驚，同埋要打得要刺激啲。所以其實是因為遊戲，所以佢個電影都會多了咁多不同類型的喪屍咁咯。 阿凡好似反而係玩過個遊戲喎。 係啊，因為屋企人有買到，所以先夾硬忍唔住玩咗一陣啊。 玩的過程是享受啊，定係點啊？ 都本身諗住自己係夠膽玩嘅，但我又喺朋友屋企之後再玩新啲有 VR 嘅時候，就潑到自己成身紅酒，緊張到咁樣。 所以都係唔啱佢。關於喪屍嘅電影同埋相關嘅一啲作品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慢慢講。嚟到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我哋講喪屍出沒注意。剛才咧，我哋就講即係關於喪屍電影，其實最早30年代可能已經有，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喎，咁多年，即係佢仲係一個長青類型。我哋不如試下解救一下，究竟當中有咩原因呢？ 咁頭先我哋都講咗啦，因為佢可以喺尤其是喺近代咧變咗好多唔同，其實係好多唔同嘅類型片，用咗個喪屍片去包裝，形成咗一種好 都是看緊那個類型片，但是多了一種壓迫感或者是一個恐懼感的。即例如說有一套電影 World War Z， 我很有印象，地球末日戰，它的格局很大，它說的一個全球的爆發，那它跟剛才我們所說的片有點不同，因為是更加真實的那件事，而是那個爆發是大家是沒有收的，其實沒有辦法去應付的。咁但係某一啲地方某一啲國家好似佢有啲方法去應付喎，咁但係始終都受到嗰個衝擊啦，都係冇嘅。咁我覺得佢刺激咗一樣嘢就係、是、因為同埋佢因為小說改編，咁當然佢變咗做一個電影嘅時候，佢相對嚟講咧係刺激啲啦，多咗好多好多唔同嘅視覺效果啊、衝擊啊、 支線啦，同埋 係啦。咁咧，但係小說咧，其實佢一個報告文學式，其實係咧件事已經完咗。有一個記者去採訪翻，去挖掘翻究竟事點樣嚟嘅，嚇係調翻轉嘅。咁所以我覺得我睇過電影時候，我覺得改得好聰明，因為第一你要有票房啦、吸引啦，但係商業得嚟咧，佢裏邊好多嘅一啲好有智慧嘅對話，即係例如話，當你面對一個咁嘅情況，尤其是我好記得佢即係主角啊 Brad Pitt， 佢係一個調查員，佢係想去揾緊嗰個源頭係點樣發生嘅時候咧，佢去到以色列，跟住去問以色列點解你哋會防到冇事嘅咧？因為有啲全部國家大部分都淪陷，但以色列嗰陣時係冇事嘅。佢就話其實我哋一路都有一個危機嘅處理，就係話當大家都覺得件事應該係咁樣行嘅時候，我哋一定會有一個人去提出反對嘅意見。點解反對？就係因為咁嘅機制咧，就令到我哋對呢啲信息，即係周圍都有喪屍呢啲信息咧，係有一個防範喺度，而去保護到自己嘅。咁當然啦，劇情要刺激啊嘛，就梗係最尾都被攻破啦。咁但係點收科呢？我哋成日都覺得喪屍片或者啲恐怖片最尾係點收科先係最精彩嘅。 通常最尾就可能係個掙扎完一輪之後，個主角都變埋喪屍咁樣就完咁啊， 都 就最嬲嘅不過就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我覺得佢一個好聰明又好同我哋所謂自然定律很有關係嘅，即係物競天擇嗰樣嘢。既然呢個病毒喪屍病毒咁強，佢一路要去傳染去播種咧，即係自己一路生存嘅時候，咁嗰個 Brad Pitt 呢個角色觀察到，咦，佢 bypass 咗，經過有一啲人，佢係冇咬到佢嘅，完全好似當佢透明睇唔到喎。咁啊點解咧？咁啊用翻好多係生物學嘅嘢去解釋，佢就係一個弱者，可能佢本身原來係一個癌症病患者，或者佢有一個比較嚴重嘅疾病，病毒覺得呢個身體咧。記喺佢嗰度咧係冇希望嘅、所以我就 bypass 咗呢個人。咁用咗呢個方法咧，就去揾到個方法，就唔係真係醫治到嗰個病毒，係點樣去避開呢個病毒，而儲時間去慢慢去點樣應付呢件事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聰明嘅一個佢本身嗰個故事嘅寫法咯。 即係我哋就唔係以毒攻毒啦，就以毒避毒。 避毒 係啦。我記得當時咧，我係接觸小説先嘅。咁佢係用偽紀實小説嘅方式寫，所以咧係呢個形式咧係令到佢嗰個空間咧係寫好多細故仔。啲細故仔咧又唔使完成喎，因為佢好多係一枝節嘅。咁但係聰明嘅就係導演將佢改編嘅時候就可以抹走咗一啲太過枝節嘅東西，就是、一個主軸。咁但係呢一個另外一個就係個視覺效果咧，佢係其中一套係我覺得係數量最多喪屍出現嘅一個電影畫面嚟嘅。之後就去到韓國式嘅喪屍片咧，先去翻個差唔多嘅即係咁樣嘅層次嘅一個數量嘅喪屍。 佢啲喪屍係可以堆疊到上到去一個好高嘅圍牆上邊，仲要拉冧埋個直升機。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震撼嘅拍法咯。咁頭先佢講嘅即係有好佢個理論咧，就係以色列嗰個理論咧，就係第十人説啊嘛，九個人。覺得那個消息是假的，第十個人就要提出反對。我覺得好勁喎！這個諗法，即如果即政治家有咁樣去諗的話，可能可以防範到好多黑天鵝效應咁樣啦，即係會咁樣諗咯。 喪屍電影很多時候咧，我哋話係擺咗好多嘅一啲人性啦，或者心理學嘅東西入去嘅，即病理學佢解釋緊個故事行法，但係喺個劇情上就係用心理學。所以有學者就話，其實喪屍片係一張白紙嚟嘅，其實你想寫乜嘢咧，都可以寫入去嘅。佢就令到你一個本身可能係理論或者一啲心理學甚至哲學嘅討論，變成一個有趣嘅呈現。咁喪屍片就係一個幾好用嘅工具啦。 講起工具咧，我就諗起屍殺片場啦。咁就係有一套佢個名咧開宗明義，佢日文名喺度講咗話一 鏡到底，已經是點明了一鏡到底呢個特質㗎啦。咁跟住咧，佢喺頭嗰34分鐘咧，你係覺得哇，自己睇緊咩？一套好渣嘅喪屍片，佢真係一鏡到底去拍嘅。但係後屘咧，其實佢係講緊呢個片場拍攝嘅辛勞咯，即係過咗呢34分鐘之後，係變咗一套好好笑啊，即係笑到眼淚都飆嘅一套。因為佢咧係講緊首先佢個 budget 咧係得300萬日元嘅啫，日元喎係，即係一套300萬日元，仲要係拍一套喪屍片，基本上係好似冇可能啦。跟住佢用咗一個新晉嘅導演啦，咁跟住一班完全唔出名嘅演員啦，即係大家對呢套喪屍片係冇希望嘅啦。咁但係咧，佢首先係由兩個影院開始起啦，咁跟住後屘咧，去到全國唔同省份嘅戲院都會上，因為咧有好多名人係啦，喺日本喺好多有好多名人同埋睇完嘅觀眾咧係拍爛手掌，係即係因為俾到一個好。首先好真實嘅感覺啦，因為其實佢唔係真係講喪屍，佢最後係講一個片場點樣去營運咁樣啦。咁跟住咧係連木村拓哉都係有讚咯，又話佢講到片場嘅辛酸同埋興奮同埋羞恥，咁但佢覺得好感激呢套電影。 去到嗰陣時候都木村個聲音已經冇乜重要性，因為已經係現象級啊。我記得嗰陣時候宣傳嘅時候咧，即係電影公關們咧係提我哋34分鐘。請你睇到34分鐘，我係真係好記得嘅。我係我諗我睇表嘅時候係28、29咁上下啦。我覺得我都算係睇電影嘅耐性比較高嘅人嚟嘅。我睇到第28分鐘咧，我係真係有想起身嘅感覺。 好彩你冇起身嘅， 因為真係唔係好彩公關嗰句説話，即係你一定要過34分鐘，因為一開頭就係一套你會覺得有冇搞錯啊？咁都攞出嚟拍一個中學生拍出嚟嘅效果都好似好過你。雖然你叫一鏡到底，但係嗰個過程係相當之逗嚟啦，相當之求其啦，然後好荒謬啦，個古仔又唔通啦，又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嘅。咁但係原來到最後34分鐘先跳，哦，原來呢一個其實有啲似剛才講嘅，係睇翻成果先。 係。 跟住成果過後，我哋先睇翻個製作特輯。個製作特輯就係原來點樣拍成頭嗰34分鐘咧，係經歷咗呢件事。咁就相當之好笑，但係呢一個我覺得亦都係我諗電影人自己嘅幽默咯，即係片場裏邊個個都喪屍咁樣啦，即係基本上唔係拍喪屍，係喪屍拍緊喪屍，咁所以係我諗剛才講話喪屍電影嘅長青，除咗話格局上嘅改動啦，加一啲比較深嘅層次或者哲學以至心理學嘅思考，到扭橋，即係玩一啲橋。我想他有很多繼續令他長青，就是大家想新的元素進去，令到一個喪屍片能夠承載更多的道理或者一些思考點。 還有我覺得恐懼這件事是沒有分什麼年代，即是任何人這些去到這麼深入的本質的人類的一個情感是幾時都適用。還有弗洛伊德都有講過，其實一個詭異理論，其實就是當你睇緊一啲恐怖嘅嘢時候，其實佢係幫我哋探索緊裏面嘅本我，即係將裏面好壓抑嘅情感去到喚醒翻出嚟，而佢係令我哋可以直面到個內心咯。咁70年代都有一個係恐怖谷理論嘅，其實就係係咪由機械人開始先嘅？ 機械研發 係就係講緊人會好驚一啲非人嘅生物，但係佢各樣嘢就有人類嘅特徵又好。好似人類嘅嗰樣嘢咁。 係啊，恐怖谷理論咧，如果我哋深入少少講，就係嗱人啦咁樣，例如我將佢卡通化，咁卡通化都係一個非人嚟噶嘛。但卡通我哋唔驚噶嘛，個唔驚就係佢似人啫，但其實又唔係好似。咁似到點咧？就係近年咧，如果我哋睇嗰啲咧，開始直膠做得好咧，即係我唔係講一啲法。美容化妝嗰啲，即係個機械人個面啊，開始鋪咗一個好似真嘅皮膚，然後開始講嘢嘅時候，嗰種好似真人嘅機械人咧，就非常之恐怖啦。咁呢個就係個恐怖谷理論嘅討論，就係話哦，原來當人似人，但係唔係好似嘅時候，其實唔係好驚。當越來越似咧，那個 curve 就開始上升咧，就開始驚啦。喪屍嘅恐懼就係類似咁，就係佢其實如果完全爛曬或者。去到一個其實中國殭屍咧，剛才講開又講，其實中國殭屍唔係真係成日都好驚嘅，因為佢其實幾好笑嘅，即係佢嗱你又跳過嚟啦，我坐下等佢先咁啫，即係佢因為唔係好似人啊嘛，咁啊著埋嗰啲又唔好似人，但係當你有喪屍就係佢又似人又唔似人， 那個恐懼感呢又是一種很本能式的，即阿爸所說就是其實是一種我想人與生俱來，所以就算個劇情扭不扭都好，個恐懼本身是很永恆的話呢，喪屍片又有另外一種永恆性。 同埋喪屍你剛才講那個很貼近人那個恐懼很似人那樣東西，除了這樣就是他平時即可能很多喪屍都是說上一秒他還是在旁邊坐住在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但下一秒就變成喪屍會去咬回你反噬回，所以這件事令到人更加恐懼。 你這個劇情又是經常都會出現，然後我們會思考的就是其實什麼是理性和非理性，就是喪屍就應該是指涉非理性，但是人面對情呢就會非理性的，因為當一個很多這些故事都是這樣，就是一開始見到其他喪屍的時候就當他們不是東西來的，即係要殺佢哋就殺啦，要即係點樣消滅就消滅啦。直至到你嘅愛人成為喪屍，你係會非理性地將佢保留喺身邊，直至到最後一秒。這個討論緊人嘅理性與非理性，直住喪屍片咧，又係另一個經常都會去到一個主題。 這個其實都係最初嘅時候咧，可能喪屍片冇咁多呢啲嘢，即係主要即係嚇嚇你啦。但係去到近年，真係好多呢一類咁樣嘅，即係點樣去反思？即係當你嘅親人變成咁嘅時候，你點樣去睇嗰件事咧？即係真係辣到埋身咯喎！嗰件事唔係好離遠咁睇，唔係唔關你事嘅時候，咁呢個都真係同我哋自己個人性本身出發係好有關係。 同埋，所以一開始我哋話即係早期嗰啲喪屍片咧，動作場面可能多啲啦，或者驚嚇多啲咧，可能你哋。即係可能自己去睇又好，即係一班朋友去睇好。近年適合翻伴侶去睇，即係開始討論下，你睇下，哇！我係唔會離你而去嘅。係 啦，你俾唔俾我咬？如果我變咗喪屍咁樣，會唔要唔要一齊變喪屍？ 咦！但係你咁樣講完之後，好似唔應該去睇喎。出到嚟之後會有個兩難題要解答。 你咪話一定會俾你咬咁樣。 但係有人咁講嘅，講開心理學就係話咧，其實恐怖電影都係適合情侶睇嘅原因就係有一個叫做即係吊橋理論啊嘛，即係恐怖同心動咧，其實一線之差。喪屍片咧都可能可以令你心動喎。